学，我的同事，我的朋友。今天的香港是离我最近的香港。 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北京新闻广播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报道，20年20人，7月奉献。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夏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好，这里是 FM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桃，很高兴能在周五的早晨又跟大家见面了。 嗯， 我觉得对于朝九晚五的人来说，这是最难熬的一天，因为明天就要迎来假期了，已经干了5天了，马上就要放假了。 我觉得今天就是长假前的这个要释放的日子，怎么会是最难熬的一天呢？对呀，我觉得应该是不难熬的呢。不知道大家的周五是不是还是跟之前一样，就是每天有这么的忙碌。也是希望大家今天在工作之后能够这个早一点下班，好好的享受这个即将到来的双休日了。 对啊，今天早上的北京也是非常的凉爽，入伏了以后昨天就像蒸桑拿一样。 哇，这几天北京真的特别特别的热， 受不了，受不了。 对，但是昨天晚上好像这个 经过了一场 偷偷的飘了点小雨。是暴雨吗？ 是暴雨啊！对啊， 经过了一场暴雨，我们住不同区域，我们住不同区域。然后我们家那边是只是飘了一点小雨，但是气温已经下降了很多。 但是昨天晚上在朝阳区也是下了一场暴雨，今天早晨起来大家也能吹到凉爽的风，还是不错的。 嗯， 如果您开车去上班的话， 这个， 也可以打开窗户吹一吹自然风，不要总是在空调车里待着。 嗯，刚刚我们还没有开始节目的时候，我在跟乐桃说，这个我们的生如夏花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屏幕还没有拉开呢，然后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已经有1500多个小伙伴了。 欢迎大家早上起来跟大家一起，然后陪伴大家在上班的路上站好最后一班岗，是不是？ 真的很谢谢大家，我们这里是跟你有一个起床的约会的微微一笑。刚才这个圣安东尼奥来福说早，你的名字真是中西结合呢， 而且还非常的洋气，是吗？ 早呀，所有的小伙伴们大家早。 那 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大家来到好奇头条号。那么今天呢，我和乐淘跟大家一起准备了非常多新鲜的资讯， 没错， 跟大家一起这个度过 一下， 对，度过这个周五的早晨。那么首先上来的呢，要说的仍然是跟这个高考有关的。 对，没错，高考刚刚结束嘛，但是在今年的高考招生中，山东省的毕业生孙洪涛以折纸的特长打动了自主招生的考官，获得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的模拟投档线降60分录取资格。我只听说过这个什么乐器特长啊，声乐特长啊，体育特长啊，第一次看到了折纸特长。 就其实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就是因为数学成绩很烂，然后爵士鼓打得特别好，后来就去了美国的一所学校。但是现在发现，就是国内就是很多大学通过自主招生哈，它这个招生也并不是说就是必须要考这个数理化，或者说必须要就是这种很应试的这种感觉，就是非常的黑白分明的这种界限，而是说如果你有专长，你术业有专攻的话，你就可以给 自 己加分，对，给自己加分。 但是啊，他的这个折纸特长啊，也是和自己的专业有关。孙洪涛呢，向记者介绍，这每一件折纸的作品都必须用一张正方形纸折叠成，不粘贴，不插接，也不能剪断。 对， 比如说我们看到图片上这只火凤凰，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给大家放一下这个图片哈，就是什么样的折纸才能够让你在高考的时候有一个60分的加分？那肯定是折得非常非常的惊天地呀，我觉得折得特别好。应该是这一只火凤凰吧，大家现在能看到吗？就是它的这个折纸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不能对这张完整的纸做一些这个你不能把它剪断啊，对，它完全就是一张完整的纸，然后通过这个一点一点的去结构，对吧？自己去构思。 这张纸呢，用的是一个70×70厘米的纸折成的，需要几百步、上千道折痕。从草图的设计到这个折叠成型，需要20个小时的时间，还是非常的厉害的。 我觉得完全就是艺术品。 对啊，我觉得这是创造啊！我觉得 对，是创造，是创造。 你是一个心灵手巧、会折纸的人吗？ 我做手工还不错了。我做手工还不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那种大型的折纸，就并不是那种 多大型的折纸。我觉得在我的童年里面，折纸对我来说只有两件东西，第一个叫纸飞机，第二个叫千纸鹤。千纸鹤还被我忘掉了， 好像 前两天去吃海底捞的时候才学会，才捡起这项技能。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我们手工课会，当然会教一些比较简单的折纸了，但是我妈妈会给我买一种就是非常复杂的，就和一本书的厚度一样，然后它 有专门的教程， 然后它一本书是折一个东西，通常是一只恐龙。就是 一本书来折， 但我不知道， 那你跟他有一拼啊，上千道折痕，几百步的步骤。 但是那个都是就是那种折纸书，其实它都是给你画好的，然后还有很多的就是粘连呀，也有很多的这个剪切的部分，但是做出来是非常立体的。 哇， 真的是非常厉害， 还是蛮想看的。 但是现在不知道这个小朋友们已经有没有耐心去折纸了，但我觉得其实折纸是特别容易让这个心境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手工吧。 我觉得我不太适合这个东西，因为比较浮躁。 所以你应该多折纸。那么这个孙洪涛说，他说他不仅仅是把折纸作为一个爱好，因为对于他来说，折纸的难度其实很高，而且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但是他呢，就是特别喜欢折纸，常常是乐在其中。那么为了能够做出更加逼真的这个效果，他也是觉得这个国内的折纸教程啊，无法这个承得下他的才华。所以他经常是自学英文，然后呢去就是看一些这个国外的一些折纸 材料啊什么的，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学会了这个作图，对吧，素描，然后还有一些结构学的知识，还有就是几何，对吧，然后顺便还学了英语。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对这个空间的想象力要求很高啊？ 我觉得是特别需要脑补。 就是想象下一步它会变成什么样，是吗？ 对，但是乐淘你知道吗，一开始我听说就是因为折纸被降了60分，我以为他去的是就是艺术学院的雕塑系就我觉得这个是最对口的，但是他好像， 但是其实我发现这个专业也很对口啊，就是孙洪涛呢在自主招生中报考的是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管理，就是其中包含着这个就是折你刚才说的书这个折纸里面包含的这些数学的原理啊，还有空间结构的原理啊，和他报考的这个机械专业好像还是蛮贴合的，就是你去设 计 去设计这个东西，然后再制作这个机械 嘛，去设计去创造，而且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前期的脑补，我觉得脑补的能力是应该说人类创造力中特别宝贵的这个一个部分， 是啊，是 对，就不仅仅是你创造一个东西，对吧？就很简单，比如说你要这个给家里布置一下，你刷一个墙，对吧？ 你要想象一下，就是刷完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是吗？ 对，特别需要脑补。包括你这个网购的时候你也需要脑补啊， 穿到自己身上是什么样，是吗？ 对， 但是往往都是不贴实际的吧，买家秀和卖家秀的故事，是吗？ 所以说这就是卡在脑补上，对吧？脑补的能力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是卡在了商品上 卡在了身材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二条消息，我们会去到美国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很逗的事情。乐淘你 我觉得还蛮新颖的这件事情，我刚才看了以后。 对，你用过搓衣板吗？ 我跪过搓衣板好吗没有啦，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搓衣板这个东西已经远离我们的生活了吧，在很小的时候在老家啊院子里可能会看到这个东西，但是后来大家也都不怎么用嘛，因为有洗衣机啊。 对，自从有了这个自动洗衣机之后，无论是半自动还是全自动，搓衣板厂家都已经要关门大吉了。 哎，我有一个问题，小爽，就是这个搓衣板啊，它是完成洗衣服的哪一步工序的呢？就是是甩干吗？ 当然是搓了。 是就是洗之前还是洗完后？ 你真的是完全没有用过搓衣板的？ 真的没有用过，我看过电视里有。 就是洗的那个最精华的那个过程。 最精华的过程是什么？ 就是搓呀，因为让那个。比如说你现在手洗衣服的时候，其实你也会就是揉搓嘛，对吧？然后那个搓衣板呢，就是其实是增加这个衣服的摩擦力和摩擦的受力面，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它有一个就是一个齿痕嘛，一个折痕，然后呢就是你可以拿衣服和用手然后加劲儿在上面跟它发生这个深度的摩擦，这样 深度的摩擦摩擦出火花，是吗？ 对，这样有助于这个污渍赶紧的跑掉， 因为我刚才想到的其实是那个，我们看很多电影里啊电视剧里面啊，就是在河边洗衣服放在搓衣板上，然后拿一根棒槌在锤， 其实棒槌去锤 那个是甩干的过程吗？ 我 也是 搓 的过程，是吗？好吧，我是真的是白痴，是吗？ 我觉得我们真的已经不太了解这些传统的就是家务的工艺了。 对啊，没错。 所以说就可见这个搓衣板已经是一个多么落后于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已经淡出了大家的视线吧。 对，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美国的搓衣板都用来干什么？ 对，就搓衣板在美国反而变得越来越火了， 越来越洋气了，是吗？ 对，是因为它变成了一种乐器。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小伙伴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就是了解这种乐器，是叫 Traveling Brook 对吗？ Traveling Brook， 好像是吧， 大概是。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搓衣板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的时候，有一些厂家突然发现搓衣板可以用来做乐器。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视频好了。 对，然后它是一张图片，就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乐队的主唱， 表演艺术家是吗？ 表演艺术家，然后他给这个搓衣板还做了一个这个脖套，对吗？就把搓衣板挂在脖子上。 脖子上，我觉得还蛮洋气的，就很嘻哈。 很嘻哈，对吗？ 嗯哼， 看起来反正是很厉害， 好想要一段 freestyle 的感觉，是吗？ 不错。然后就是大家会觉得真的这是一个很就很少见的，因为少见。 我觉得这个搓衣板和中国的搓衣板长得还不是特别的一样，哎，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小的板子啊。 对，它肯定经过了一些改造 改良嘛， 对。 然后据说这个乐器已经可以就是非常准确的击打，然后呢出来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然后就是只要加上一个喇叭就可以完成。 但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搓衣板改造的这个乐器的时候，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打击乐器，就应该是 类肯定是，不然是吹奏的吗？难道还是拉的？ 他不是打击乐器难道是拉的吗？ 好吧，然后就说呢，就是这个乐器在美国其实就还挺火的， 嗯哼， 然后很多的这个 变成一种潮流吧， 它甚至是一个奢侈品，就是乐器里的一个奢侈品。那么现在在中国可能就是还不到20块钱的一个搓衣板，现在在美国卖到了20美金， 算一算汇率啊，100多块钱是吗？ 对，100多块钱， 嗯， 那应该也不算奢侈品了，为什么要叫它奢侈品？ 但是据说啊，据说看到新闻里面有说，据说有大师签名的搓衣板可以卖到1000刀以上， 哦， 1000刀以上，就像你想，就是只是一块木板而已吧， 嗯， 可是就能卖到这么贵。 嗯，然后说其实这个就是搓衣板这个乐器之所以产生呢，是因为就是有些乐手觉得贝斯的声音太低， 嗯， 然后觉得架子鼓呢又不够细腻，因为它就是很短促，对吧？ 嗯， 但是搓衣板好像能，我们真的应该叫它搓衣板了。Traveling Broke 搓出一首歌来是吗？ Traveling Broke 好像能够中和这个就是贝斯和架子鼓的这个优势， 声音是吗？ 然后能从中间就是杂糅出一些新的这个乐音吧，我们叫，嗯，所以他说在美国的很多乐队里都有一个叫 washboarder， 翻译过来就叫搓 板 侠， 搓 板 的人， 搓板侠， 搓板侠。 对，我发现 就是在中国就是天天跪着的是吗？就天天惹女朋友生气然后在家跪着的人是吗？ 有可能。我专门给大家准备了一段就是由这个 搓板侠演奏的视频，是吗？ 对对对，大家一定很好奇，就是想听一听他大概演奏 出 来 搓 出 来是个什么样的声音， 搓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来，我们一起来 看一下， 听一下。 说实话我没听出来， 就我觉得里边还是有弦乐的，对吧？一定是有吉他在伴奏的， 对，啊， 但是可能那个敲击的声音是不 是来自 搓 衣板是吗？ 听上去有点像乡村音乐， 非常的对，然后这儿应该讲 country 就非常的洋气，乡村就觉得很土啊，就觉得像什么乡村重金属一样是吗？就动词大词动词大词是吗？ 看到在花椒直播平台上，这个武中南说：“王爽乐淘早上好，你也 好 呀。”嗯，早上好。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2.4万人了。 哇，好多 啊，如果大家喜欢我们早上的微微一笑，以及喜欢我和乐淘的话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以及我们正在直播这个微微一笑的情况， 嗯， 分享出去，分享给更多的小伙伴儿。对，你再来继续听一下这个 搓板 侠，对，就他整个的风格其实还是比较乡村的，比较 country 的。 比较 country 因为显得很村儿，是不是？本来搓衣板就是一个蛮有乡土气息的东西，是不是？ 对，本来就是在村里河边这个洗衣服的，洗累了就顺便搓 一 手， 搓 一 搓， 对，就顺便搓一手的感觉。 发现这个艺术啊，也真的是艺术，这些东西好像都是源于生活，是吗？就搓着衣服，突然发现这个声音很好听。 而且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是不断的在，就是回环往复的，有一个潮流的变化。比如这些年流行，比如说电音的这个吉他呀之类的，然后过几年大家又觉得，哎，还是木吉他 更好。 所以就是潮流就永远就是，对，所以 循环往复， 人家就说 大家开始复古啊。 20年前的衣服你先别扔，对吧？20年后还会流行。 对，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穿什么工装裤啊、工装靴啊， 对，然后还有什么 哈伦裤啊、 背带裤啊，然后什么喇叭裤也开始流行。 对啊，对啊，就有一天我穿了一条就裆特别大的裤子，然后我爸看见了以后说，我好像也有一条。 对，所以说 30年以前你也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小伙子呀。 对，所以说这个艺术啊、潮流啊、时尚啊，真的是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懂的可以理解的，包括这个搓衣板在内。这个搓衣板呢在美国的这个流行，我觉得也是救活了很多的搓衣板 生产商，是吗？ 对，很有可能就是大家觉得，哦，原来这个洗衣服不要我们了，这个音乐行业， 我觉得瞬间这个东西你看啊，它本来是一个日用品，一般日用品都还蛮便宜的吧，但是突然变成了一个乐器以后，我觉得他们应该还蛮赚的吧。 有可能因为单价上去了。 对啊， 单价上去了。 虽然说数量可能下来了，但是单价应该上去了呀。 对，但我觉得可能只有很少量的这个搓衣板上做了这样的转型吧。 嗯， 这转型估计也是他们此前从没有想到的。那么好像说有一个乐队叫搓衣板丛林，然后他们的这个口号就叫搓最糙的板，摔最贵的碗。 火 有点像丐帮呢。 你不觉得就是这个搓衣板这个东西啊，我觉得那个生产厂商生产的那个厂商应该也是蛮懵逼 啊，对，蛮懵的， 蛮 懵 的， 懵圈的 啊，是不是？因为就是本来觉得自己的厂家马上就要倒闭了，是不是没有人买？突然就变成了一个超级超级火的乐器。 嗯，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往往一个什么东西大师用了一下，这个东西就突然变得又洋气又高大上，对不对？然后说这个好像说这个也是这个披头士吧，说这个披头士的大师们其实早年也受到过搓衣板的启蒙， 嗯哼， 然后同时美国的很多蓝调的音乐人呢，也是这个资深的搓板侠。 我很想知道这个搓衣板的这个音色怎么去改变。 这个我觉得就 是挑不同的部位吗？ 好像也它也是需要带一些指套的。 哦， 然后有一些就是也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 可能高端的操作， 金属的这个摩擦的这个材料， 嗯， 对，材料，然后呢通过跟这个搓衣板之间的摩擦，然后产生出这个乐音，总之我觉得中国的搓衣板商也许可以这个重新的思考一下，不知道中国还有没有搓衣 继续生产，然后在中国也带来一副这种潮流吧， 可以做一个文艺的转型。 嗯哼， 嗯，做一个文艺的转型。好，我们继续来分享接下来的一条消息。 下一条消息，下一条消息是耗时七年，他们为梵高画了一部电影，惊艳了各大电影节。 嗯， 在刚刚过去的第20届上海电影节中，影片《挚爱梵高》展映的当天，放映厅里面座无虚席，看到了片幕，不少的观众也都是红了眼眶，偷偷的抹起眼泪，说梵高回眸的瞬间我已经泪流满面，说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全油画的动画长片。预告片一出就惊艳了全球，在阿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上荣获了观众选择奖，而这一次也是毫无悬念的斩获了上海电影节的金爵奖最佳动画片。 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这个和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里有多少人就是对 梵高有很深的了解。 对，就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知道，对吧？就乐淘可能也知道梵高最著名的这个几幅画，星空啊， 向 日葵 啊， 然后基本上大家可能就是比较、 就是、肤浅的了解一点点，是吧？ 对，会比较知道的。 还有自画像吧，我觉得、就是、 自画像，对，自画像，还有他这个把耳朵 自己割掉的事情， 对对对， 是吗？ 然后其实我上高中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当时在我们非常流行，叫《梵高传》，那本书非常的厚，而且好像是这个梵高的弟弟写的。然后 因为我知道梵高就是在他生平的时候，他一直在写信， 对， 他把自己所有的信，自己内心的经历啊，全都写成信，然后告诉他弟弟。 对，他跟他弟弟一直有很密切的这个书信往来， 对， 然后也会因为梵高在生前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特别不得志的这样的一个画家。 其实梵高是去世了以后才被大家追捧的，他在生。对，他在生前的时候， 对，生前 他 一辈子好像就只卖出过一幅画，而且卖得非常的便宜， 非常的便宜。 对，所以这个当人们发现这个梵高的价值的时候，这梵高已经不在人世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去只能去追溯他生前的一些书信呀、画作呀，还有他的一些朋友啊和亲人。那么这一部 发现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是吗？ 就非常非常的有故事，而且他的我觉得梵高的内心吧，就是因为大家看梵高传或者去看一下梵高的履历，会知道梵高是一个内心经历了就是 非常大的波折， 非常多的苦难，然后经历了人间的各种痛苦的然后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很有反差的就是梵高所他的作品，他画出来的画大家都知道 非常的有这个， 对，就叫 积极向上，是不是 后印象派嘛？然后梵高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他特别大胆的去用色彩， 比如说我们看到星空啊，或者是 对，包括向 日 葵、 非常的鲜艳， 就是特别强烈的、浓烈的色彩，然后去表达他对于生命的热爱和他对于就是世界的这种观感。我觉得这和他内心。 时隔百年以后啊，没准我的画作也能被人发现。 你画过吗？ 画过，还是画过的，又要涂鸦是吗？ 铅笔画是吗？ 就是小时候用水彩笔画过嘛。 然后就是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个动画长片当中的一个节选吧。这部动画长片之所以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以及拿了这么多奖项，是因为它完全是用梵高的这种画风来诠释梵高的故事。 一起来看一下。 刚才给大家播放了一分钟的这个动画长片《挚爱梵高》，大家就是也能感觉到这个动画长片就是跟我们普通看到的这个迪士尼的动画就特别特别的 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它的这个画风就是油画的画风啊， 对，而且它的制作也是完全不一样，不是这种电子的， 对，没错。这部影片的制作过程也同样的让人震撼，将近7年的时间，来自于15个国家的125位画师，有65000帧油画，全都是手工绘制的。然后这个95分的动画长片啊，才能这个创造出来。据说这个导演呢，力求以画讲其事，既要贴合信件，又要配上画作和历史，然后操作的显得困难重重。光在前期的剧本开发就已经花了3到4年的时间了。 就这部电影的整个创作的过程，让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好莱坞的这种，就是 动作片 流水线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制作模式是完 全不一样的，而是有一种匠人的精神在里面，就是 据说啊， 慢慢来。 这个、导演，他是梵高的画迷画痴， 对，就是 非常的喜欢， 超级粉丝 ，super fan。 对，然后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挚爱梵高》嘛。 挚爱梵高。 其实他的这个英文的原名是叫 Loving Vincent， 因为 Vincent 大家都知道就是梵高的这个姓，对吧？姓。然后呢，就是每次梵高给他弟弟写信的，就是最后落款都会留下这句话。那这个导演呢，也把这个落款作为了这个电影的这个片名。我觉得这部动画长片应该是会在国内上映的，但是可能大家还要等一 等。 等 一段时间，因为刚刚获奖嘛，刚刚来听讲，还要上映还有一段时间。 90分钟的一个动画电影， 95分钟 、所以到时候上映的时候，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电影院去 看一看， 这个看一看，感受一下这种油画。虽然我们的这个艺术细菌吧没有到这个高度，但是也可以， 艺术品味没有那么大， 对，但是没事可以熏陶熏陶。 就是每次看到画的时候都觉得不错，哪不错不知道，就是不错。 好，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7:57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微微一笑。给大家放一首什么歌呢？我们来听一首。 然后既然看了梵高，应该要有一首就是比较高逼格的歌是吗？What was all of it for? O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eard you found the one you've been looking, you've been looking for. I wish I would have known that wasn't me. Cause even after all this time I still wonder why I can't move on just the way you did so easily. Don't wanna knowDress you're wearing tonight. If he's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way I did before. I overcome.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桃，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嗯，很高兴和大家又回到我们的这个好奇头条号的内容。那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人数已经有3.3万人了。刚刚看到在这个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有小伙伴跟我们打招呼来着，你也好呀。然后也希望这个刚刚起床、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小伙伴们都来跟我们打一个招呼，怎么样？ 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对，而且刚刚乐桃盯着这个评论的留言板说，为什么都没有人给我们送礼物？ 对啊，好孤单哇！瞬间有了人是吗？这个同学真的是非常给力，是不是？ 嗯，好像马上这个同学们就有反应了啊。嗯、那么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很多好奇头条号的内容。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先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一条资讯， 对对对， 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好奇头条号刚才还没有聊完的事情。 嗯，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国内，然后来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跟艺术有关的 事情。 对，那现在我们要回到国内，也说一说 然后聊聊购物有关的事情，是吗？ 这是跟购物吗？ 这当然是购物了， 跟历史文化吧。啊，我们要跟大家聊的 是 这个、 就 是、 历史文化的购物体验，是吗？ 对，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 一年卖出10亿的故宫淘宝店， 对，不知道这个 大家知不知道， 小伙伴们就是看过这个故宫最近在出的一些我们叫周边吧？ 哦，原来我一直以为叫景区纪念品，你知道吗？就是你每当去到一个景区的时候，他总会卖一些就是有点这个景区特点的纪念品吗？ 来，我们给他起个新的名字，叫故宫周边。嗯，叫故宫周边， 这样比较洋气是吗？ 其实故宫给大家一种就是啊很有历史、很有文化的这种感觉， 皇上住的地方。 对，乐桃说威严，我觉得是，就是好像要肃静，但是现在这个故宫就是自己黑自己， 自己给自己开了一个淘宝店是吗？ 对，自己就是开始打趣自己，然后也打趣大家，然后 这种自嘲的精神还是蛮好的。 对，然后故宫就是生产了非常多的这个它的周边吧，跟它的这个历史文化有关的这样的一些， 但是呢又和我们的这个生活也息息相关的东西。 对，其实这件事情故宫从2015年就已经开始做了，但是就是我从来不知道它这些年一年可以卖10亿这样的销量， 还是蛮高的啊。一年10亿，一共是相当于每个人都一人1块钱嘛，是不是？十几亿的人， 差不多，差不多 一块钱嘛。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销量真的挺让我震惊的，因为我原来觉得故宫就是， 它就卖票吧， 收门票，对，应该也不是，因为它这个维护的成本啊，大家也看过我在故宫 修文 物， 嘛， 对，就是它的维护成本其实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不盈利的。 但是其实呢，他现在也是因为你这个想法吧，他也觉得。 我不盈利啊，于是我决定要开一个淘宝店，是吗？ 十个亿啊，可以修多少文物，是吧？ 我们来看一看故宫这个淘宝店都卖了点什么东西吧。 来配合乐淘给大家看一看这些产品究竟长什么样子。 比如说有一把叫顶戴花翎官帽伞， 这个官帽伞特别适合今年夏天的北京， 就是太晒了是吗？ 对，你说它是帽子呢，它又是把伞， 遮阳伞是不是？还挺洋气的。说实话，你这样看还挺好看的。 它又不用自己撑， 就是还解放了自己的双手是吗？ 我没看到它前面是什么样，是一个这个绑在头上的一个袋子呢，还是说一头箍，还是说一发卡？ 就是宫女的头箍是吗？ 对，总之就是还挺可爱的。 嗯哼， 嗯。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还有雍正御批的一系列的折扇。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 主要是这个折扇上面的这个文案都特别的有意思。 比如 说 这版就叫“朕就是这样的汉子”， 朕就是这样的汉子，还是蛮强的，是吗？ 我觉得要不要印一把，就是臣妾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我就会想买。 还有那种比如说扶朕起来，朕的江山还没有亡。 对对对，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折扇上的文案真的是有非常多有意思的，比如说这个朕意甚是想你，朕心寒至极。朕实在不知道怎么。 皇上原来会这么说话吗？ 从来不知道你是这样的皇上。 皇上瞬间变得可爱了很多呢。 嗯， 还有上方宝剑伞。 上方宝剑伞就是它其实看起来特别像一把剑，你可以背在身后， 就是， 但是它其实是一把遮阳伞。 上展昏君，下展贪官，是吗？上方宝剑，然后觉得背在身上有一种大侠的感觉，有没有？ 现在还能斩斩紫外线。 我们小时候好像都有过这种自己在家幻想一下自己是什么大侠啊什么的，然后披个披风，拿一把剑。 对，我觉得这个外地来北京的这个小朋友，尤其是寒暑假来北京玩的这些小朋友们，一定会特别特别受到这些商品的吸引。 吸引，对啊。 而且就是买回去之后，我觉得 还是蛮有实用价值的吧。 对， 我觉得而且就算这个上方宝剑伞，然后不管是背在身上，还是下雨天的时候打起来，我觉得都还是蛮有个性的，是不是蛮新颖的？ 除了上方宝剑伞，还有上方宝剑笔，这个给小朋友们回家用还是挺实用的。 这个笔好像它是这么长吗？还是 啊，应该不是剑的那个长度，它只是做了一个剑的这个就是样子形态。 哎，我觉得如果拿一个这个去上课的话应该还是蛮帅的。就老师说你在干什么，我来学习，然后从剑里面掏出一杆笔来。 就人家在转笔，你可以耍剑， 你可以耍， 对吧？ 这个 总之我觉得故宫的这些，就是故宫这些周边的设计者确实还是花了心思的。 对，没错，我觉得还和这个历史啊文化啊有一定的结合，并且你在生活中也能应用到，还是别出心裁的，是不是？ 我觉得完全改变了就是故宫在大家的这个一个传统的一个固有的一个形象。 嗯哼， 让故宫变得特别活泼， 瞬间变得逗逼了一些呢，是不是？ 对，真的是。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一些这个冰箱贴，对吧？这些冰箱贴全部都是以故宫这个各个应该是各个宫吧和各个店，对吧？来命名的。比如说有冷宫， 就是， 有什么御膳房、 慈宁宫啊、御膳房啊，仿佛自己是甄嬛是吗？ 对， 自己在家可以演戏了，然后把所有的那个房间门上都贴一个这样的冰箱贴，然后说给你打入冷宫，然后自己去空调房待着的。 总之就是，我觉得我特别佩服这个故宫做的这件事情。 嗯哼， 我觉得首先他们可以就是敢于去改变自己。然后这个改变呢，又是 还有点小小的颠覆形象的意思，是吧？ 对，而且这个改变是真的可以让大家，就更加关注故宫。 嗯哼， 不仅他这个淘宝店火了，而且，好像卖这个淘宝店，就是卖这个东西的淘宝店，同时有一个微博，这个微博的 ID 也是特别特别的火。 这个微博叫什么？是不是要给他做一下宣传了，是吗？ 我不记得叫什么，但大家是可以搜一下， 嗯， 应该是可以搜到的。然后每天也和他有一些互动嘛。 嗯。 然后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就是故宫说我们有一些冰箱贴要绝版了， 绝版了， 就我们再也不出了。 嗯， 然后就有小伙伴就是 去抢了，是吗？发现就变成了一种潮流，哎，对不对？ 就各种撒娇说，我要给你加价，你会不会再生产？ 嗯， 然后这个账号说，我不会。然后他说9000块，我订一个。然后他说，请写下你的地址， 并收下我的膝盖，是吗？ 对，就是，总之， 谢谢老板。 就是 还是挺与时俱进的。 嗯哼， 嗯，然后我觉得他也在学着年轻人的讲话方式去表达。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嘛，然后让大家可以觉得故宫离你没有那么的遥远，不再是一个什么历史文化浓厚啊，特别沉淀的一个地方，特别沉重的一个地方，让你觉得特别的清新脱俗的感觉。 对，大家可能之前觉得只可远观， 现在可以亵玩了 也不是，现在可以就是玩它的周边了总之就是我觉得这个夏天现在也正值暑假嘛，肯定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家长会带小朋友们来到北京， 对， 肯定会看一看这些故宫啊、长城啊这些历史文化的遗迹。那我觉得能在故宫带回去点什么，而且带回去的又是 就是临走的时候一定要带回去一个这样的周边，然后作为纪念，是吗？ 对，我觉得会。 我觉得小朋友回去以后在班里炫耀的时候也是蛮有面子的，对不对？ 对，而且应该是只在故宫或者是在这个故宫的淘宝店， 淘宝店可以买到。 好，也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历史遗迹做的这个大的改变哈。 没错。 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个时段， 微微观世界。 对。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朋友圈。 进入到我们这个翻滚吧朋友圈这个时段，其实今天上来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到底要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是昨天我跟乐桃商量了一下， 要不要讨论这个话题，是不是？ 对，就是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朋友圈看到的这个一篇文章了。说的也是，就是好像这个作者感觉呢是好像在 一定要多和陌生人说话，是吗？他说他的五份工作其中有四份都是陌生人给的。 其实这个我很好奇，他就是起了这样一个标题，但是后来好像没有详细的去介绍具体这个陌生人是怎么给他 工作的。 对，然后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在生活中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陌生人。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互动的话题吧，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会跟陌生人说话吗？ 对，因为我记得就是很多年前有过一部电视剧 叫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吗？我觉得这是我童年的阴影你知道吗？ 安家和，对吗？ 对，还有因为那个梅婷饰演的角色就是蛮可怜的，你知道吗？ 就受到了这个受虐的 家暴嘛。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就是它的名字就给了我们很深的影响。 对， 深的影响， 就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对，包括一些家长啊，包括这个男生有时候跟自己女朋友也讲说不要跟 陌生人 说话， 那应该是怕随便搭讪吧 对，然后呢就大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戒心。但是其实就是出过国的小伙伴都能感觉到，就是在国外啊，尤其是这个美国， 他们很亲切的会跟你打招呼啊，在大街上直接 Hi, how do you do。 对，而且他们很善于去不吝啬于给你他的笑脸， 对， 他的帮助。 他们就是见到了陌生人以后都会点头微笑致意，然后哪怕就是让你觉得突然觉得哪怕以后这辈子再也不会相见，但是觉得那一刻还是蛮暖心的。 对，我还记得我和乐桃就之前上一期节目还请来我的一个好朋友米娅嘛，然后她也说她在日本的一些经历，就比如说碰到了那个一个日本的老婆婆 给 她，然后还分给她半个饼 吃。 对，然后还有这个陌生的日本人送给她这个一颗从山间挖出的笋。对，就是这种陌生人之间的这种善意吧。我觉得确实会点亮我们的生活。 哎，我想问一下爽爽，你会和陌生人说话吗？就是也不是在大街上随便见到什么人都说话了。 我真的会，就我这一点， 就比如说 有的时候会被我的朋友们说，有的时候太容易去相信别人。 嗯哼。 比如说我在一个咖啡厅喝咖啡，然后比如说这时候我拿着电脑在工作，然后这时候我要去个洗手间，我真的会环顾一下四周，然后找一下我左边和右边哪个人看起来 就是比较面善， 更面善一些，然后我就会说，同学，你能帮我看一下电脑吗？我去个洗手间，很快就回来。然后就是在一个咖啡厅里而已。然后我经常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从来没有丢过电脑是吗？ 没有啊。 那你是没遇见我了，开玩笑了。就是如果你打车的话，你会经常和师傅聊天吗？ 看心情。 看当时在车上的心情是吗？ 对，真的会看心情，因为就是现在的专车司机啊，或者是这个出租车司机，其实还是挺愿意跟乘客聊天的。 乘客聊天的，因为他们其实也蛮无聊的，是不是？ 对，但是我呢，就比如说我这个时候很嗨， 嗯， 那我就会 蛮乐意的去跟他聊天的。 对，还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心情非常沮丧， 嗯哼， 有的时候我也会说几句，但是 就心情不嗨也不沮丧，就不说话了是吗？ 心情不极端的时候，我就觉得。没什么可聊的， 说实话我是蛮爱和这个出租车啊专车啊滴滴啊这种司机师傅聊天的、 嗯、 因为我觉得就他们还蛮有故事的，就是他们 会你在做社会调研吗？ 也不是啦，因为觉得听他们讲话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车的司机来自全国各地嘛， 嗯， 然后他们做这个服务行业也是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然后他会跟你讲、嗯他遇见了各种各样的乘客，然后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说实话，我是这个和陌生人说话的受益者。哎， 啊、哦，为什么？你也得到了工作吗？ 对 啊， 真的， 真的，我上一份工作真的就是陌生人。 上一份工作。 对对对，就是大学的时候，大家都有穷困潦倒的时候嘛。 嗯。 然后你又刚上大学， 嗯， 那个时候吧，就觉得应该找点活干，找点兼职干。 嗯。 但是又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你知道吗？ 你那个时候是有多孱弱呀？ 啊，那个时候比现在轻了40斤左右吧。然后呢，有一天我就从家回北京，然后打车回学校。 嗯。 回学校的路上呢，就跟司机师傅瞎侃嘛。司机师傅说：“你是传媒大学的吗？”我说：“是啊。”他说：“你是做什么行业的？”我说：“就是播音啊、配音啊这一类的吧。” 嗯。 然后他说：“哎，我也是做这。”就是这方面工作的， 嗯， 然后我有一朋友最近开了一配音公司，你要不要去试试？ 哦，真的？ 对，真的。他说，我说配音公司在哪儿？他说在高碑店，就是离传媒大学很近的一个地方。 哦。 然后他说，我说那你直接顺道把我带去看看吧。然后他说好啊好啊好啊，然后我俩就 直接就一拍即合， 一拍即合， 然后就说走就走了， 说走就走的旅行。 后来真的拿下了这份工作， 真的呀、啊？ 就是配音吗？ 对啊，配音 是给什么样的内容配音？ 就是 广告吗？ 不止啦，就是什么都有啦、 嗯、 比如说什么浙江温州啊什么的也会啦、 嗯、哇，我觉得就是北京的的哥啊，大家都知道北京的的哥是 他们还是对啊 爱侃， 而且上到这个国家大事下到鸡毛蒜皮，对啊，他们都还蛮愿意跟你聊的， 而且确实是挺热心肠的、 嗯、 你说到这儿，就是我想起来我这个刚刚进电台工作的时候， 嗯， 然后有的时候就经常打车来电台嘛， 嗯， 那个时候经常有的哥就说这个你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呐、啊，你在电台上班，就总被北京的哥这个纠正普通话。 北京的哥的普通话也不纯正啊， 他们 是北京话呀、啊， 他们是北京话，北京话就是普通话。 装电台是吗？ 对。 有的时候会 稍微这个嘚瑟一下、 嗯、 有时候会嘚瑟一下，总之就是还是非常热心肠的。 嗯， 那说起这个就是和陌生人的这种偶遇呢，诶，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快乐的雨涵给我们 发来了互动， 对，他说 国外 有个节目专门找陌生人说话、嗯、说邀请他们进入帐篷，主持人会要求对方写下他最心痛的三件事并和对方沟通，最后请对方用橡皮擦掉 写下的内容，然后帮助他忘怀。哎、 嗯， 我发现这个节目的创意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哎，现在我们来转化一下这个节目形式，变成一个情感类节目，请大家写出自己最心痛的三件事，好吗？一会儿再删除。 对，我们不会在这个节目中念出你的名字，我们只会把你心痛的事情念出来。嗯，这个我看到雨涵说的这个节目形式，其实我能够理解它背后的一个心理学基础了、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跟这个特别亲近的人，反而是。 不 太好吐露心声的， 对，没错、 嗯，因为怕给对方一些 压力，对， 对，而且恰恰是跟陌生人 ，因为你知道未来你也不会再遇见他，然后 对， 然后他也愿意去倾听，然后这个时候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交流。 嗯、对，我觉得是，而且陌生人跟你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利益的瓜葛，他也会从他的这个人生经验来给你一些建议， 嗯， 也许真的对你会有用。对吧？因为他是不带有任何这个私利的，或者说不带有任何这个自私的这种， 没错， 这种考虑的。 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嗯， 确实这个陌生人能够温暖我们。那么这篇这个文章中其实也出现了几个小标题啦，就是它总体上而言还是在鼓励我们，就是努力的，不是，就是大胆的破冰， 大胆的破冰 去跟这个陌生人说话。其中第一句就是说，他只出现了 一次， 我却会记住 一辈 子。 哎，我突然想到，哎，我好像现在这份工作也是和陌生人说话得来的啊。 你才想到？ 对啊，你看，比如说，当时我们两个也是不认识啊， 对， 然后仅仅是因为一些这个工作上的事情， 对，就我和乐淘的这个 搭档也是相识，然后到后来变成搭档，也是从陌生人然后突然就变成了 对 这个搭档嘛， 真的是。然后我还记得好像是乐淘找我连线， 对，然后当时是采访体育嘛， 对， 是不是？然后后来爽爽加了我的微信以后说，你要不要做我的搭档？然后我说好的，没问题啊，我们可以试一试，是吗？ 所以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熟人都是从陌生人 当然 变成熟人的。有的时候有的小伙伴说，我曾经主动接近过陌生人， 结果很棒。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就是两个陌生人，然后突然呢因为一些事情两个人突然认识相识，然后突然觉得，哎，这个人不错，哎，我还蛮愿意跟他聊的，然后又开始交心。 我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我大概在3-4年前吧，然后有一次坐国际航班是从德国飞回北京。我这个人稍微有一点恐机症，就是飞机颠簸比较厉害的时候，我就会有点 害怕，是吗？ 就是自己吓自己，就有点害怕。然后当时因为是从德国飞回来嘛，就飞机上还是有很多 中国人的 啊。我身边就坐了一个中国女孩，然后她能感觉到我的紧张， 你在害怕是吗？ 对，她就一直跟我聊天，然后甚至握着我的手，然后她当时还带了一个就是电脑吧，就是然后很小的那种，他还给我放一个韩剧之类的， 邀请你一起看是吗？ 对，就是在努力的分散我的注意力。后来我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到现在我们还是好朋友，而且我们现在住得很近了。 哇， 对，已经过去3-4年、4-5年的样子了。 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吧。 而且每次我们俩一起出去认识新的朋友，或者是就是去一些人更多的场合，就是酒到酣畅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你知道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我们俩在 飞机上 认 识的，是吗？ 其实在交通工具上是很容易认识朋友的，比如说火车、 飞机。对， 飞机。我记得金星和她老公好像就是在飞机上认识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尤其是 顾城和他 老婆 是在火车上认识的。 我觉得尤其是坐火车和这个是一件，尤其是你要坐那个硬座， 长途火车 你要坐硬座，然后硬座的时候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呢他们来自这个各行各业啊， 对， 然后有的人你就觉得他很有趣，然后你就很想跟他去聊天。 对，而且这个在交通工具上的时间是比较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整块的，对吧？因为你做不了其他的事情。 而且比如说开车的话，就是在一个私密的空间里面。 对，但是在这个交通工具上，有的时候是一个公共的空间。然后大家呢都坐在那里，对吧？ 都可以一起聊聊天，是吗？ 对，尤其是在这个就是飞机和火车上。 说到了和陌生人聊天，没关系了。 对，我还记得就是刚才说了一个，就是后来我们从陌生人真的融入了彼此的生活，成为了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今天是陌生人，然后但是我们今天一天呢就是遇见了，然后我们有一些火花，但是此后我们还是陌生人，就这样的一些经历。 也有啊，当然这不很正常吗？就是突然觉得要聊了一些什么成年人的话题了，是吗？ 就是邂逅， 彼此是 对，然后就是瞬间的火花，两个人瞬间擦出了爱的火花，是吗？ 向左走和向右走吗？ 对，然后因为时间啊、地域啊、工作啊什么原因，然后到时候大家就不得不分开了。分开以后也没有什么很多联系，但是只记得当时美好的瞬间。因为一首歌或者一个电影，是吗？ 我是会记得一些陌生人跟我说的话了。就有一年我也是出国，在这个是在那个比利时的一个很小的城市叫布鲁日，然后因为这个城市里的就是中国人非常少，然后我呢就是每天只能跟大堂经理聊天。对，我每天早晨就有时候会拿着地图啦，就去找大堂经理商量，说我今天可以去哪里逛一逛。然后大堂经理呢就是总是建议我说去周边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法国呀。但当时我觉得我是一个人，对吧？我要把这些国家留着，以后要跟起码要跟我心爱的人一起来，对吧？但是大堂经理就会对我说，当时他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 Life is short， 就是生命苦短，人生苦短， 人生苦短，你要珍惜当下，你就去吧，现在你就去吧， 想玩就去玩嘛。 对，然后这句话害得我回来的飞机上就更害怕了。 就觉得自己更苦短了是吗？ 就总是这句话是 担心回不来了是吗？ 天意就是 担心自己回不来了是吗？ 对，会有这样的一些话。那也有一次呢，是我也是在国外，然后就自己看一个博物馆，我记得是一个漫画博物馆。 我发现你好可怜，永远都是自己一个人。 因为出差嘛，就真的是有公差，有公务在身，然后 有公务在身，你去看博物馆。 工作做完了吗？ 好的。 然后在一个博物馆里就遇见了两个土耳其人。 嗯哼， 然后就是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就大家只是一开始只是互相笑一笑，但很快就好像打破了这个陌生人的这个壁障，然后就可以说话了。其中有一个 开始聊了是吧？ 对，其中有个人就还跟我吹嘘他的朋友，说那个人是土耳其的一个明星。 嗯哼， 这时候我当然要配合一下，说哦，那我说我要跟明星照个相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我们三个人就一起逛了这个博物馆，还一起吃了一顿土耳其烤肉。对，然后大家就 他真的是明星吗？ 后来我回家之后，我就使劲的去搜索， 是吗？土耳其的明星哪能少得着？大家好像都不太关注吧？ 我怀疑我被忽悠了。 都是明星，只为了和你吃一顿烤肉。 也可能只是大家想寻找一些就是旅行中的 乐趣 吧。然后上周其实我也是跟另外的一对夫妇吃饭，然后这个女生就跟我说他们去度蜜月的时候是去了这个希腊，当时在希腊就是 非常的漂亮， 对，然后遇到了很多对在度蜜月的夫妇，然后大家就一起玩，然后甚至就是在这个小团体里大家还互相给对方这个起名字，比如说有一对老夫妇 昵称是吗？ 对，有一对老夫妇就是一直是感觉非常的低调，然后形式非常的低调，但是到了这个某一个画馆里就买了很多很贵的艺术品，从这个就是国外然后就 带回 空运回来，然后后来大家就 深藏不露是吗？ 深藏不露夫妇，对，然后他们自己呢是带了很多东西，带的非常全，比如说这个防蚊虫叮咬的这个就各种贴呀，然后还有就是甚至带了这个煮泡面的小锅呀什么的。后来大家就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叫哆啦 A 梦夫妇， 就是什么都有是吗？ 对，然后他们也是度蜜月回来，现在都四五年了，现在还是大家会有一些联系， 偶尔回去再一起吃个饭， 有微信群，然后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就从不认识到认识，然后再变得亲密，然后是一个很美好的过程。 而且尤其是像度蜜月这种事情，其实就是有人跟你一起分享了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对吧？然后这些人也变成了你这个美好记忆中的一部分。 就像这个同班同学也是啊，所有的人都是你看军训的时候，刚来学校的时候，大家也都是不认识的，然后当时可能大家一起吃了个饭，恰巧坐在了一起，然后后来又变成了很熟很熟的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过程。 所以总体而言呢，就是其实还是想跟大家这个分享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勇敢的和陌生人说话，也许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惊喜，对不对？ 如果大家现在在地铁上或者在这个车上，然后可以和旁边的朋友说一说话，聊一聊天啊，虽然说你不认识，你可以拍一拍他的肩膀， 会不会有点尴尬？ 你愿意陪我聊聊天吗？ 会不会被当成臭流氓？ 神经病是吗？ 好，时间来到了8:28，我们接下来会有一段片花，然后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笑，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好的。 多西东唱吧，跟着音乐摇晃，旁边又怎样？我们爱吃爱转。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视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桃。 嗯，那么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么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的一个全媒体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啊、大家不仅可以通过FM 98.2和 AM 927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 嗯，并且还有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嗯，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花椒直播平台上赶紧跟我们互动起来，现在时间已经到了8点半、我相信小伙伴们都已经 起床了，赶紧来上班了， 周五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这个上班路上哈。 对，没错。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新鲜的资讯，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朋友圈里这两天比较火热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和有意思的消息。那么首先来说的呢，是在因为就是这段时间其实已经中国的毕业季已经过了，但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毕业季、就是、 其实也没有过了，我还久久难以忘怀。作为一名2017级的毕业生，我还是久久难以忘怀的。 你都要领工资的人了，你不要再赖在学校里不出门了。 能不能抽出点， 谢谢斯文家的龙弟送了我们一个四叶草，谢谢。这个礼物也可以刷起来呀。 对啊，大家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好吗？ 啊， 就是看到你们的礼物吗？ 呱唧呱唧。那么这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消息呢，是说今年在美国就也就是前两天吧，有一个这个大学毕业的这个演讲， 就是每年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都是各个学校各个高校都在拼演讲的时候， 对， 校长演讲， 对， 家长代表演讲， 对，还有 学生代表明星啊来演讲， 对， 对， 然后社会活动家之类的。但是今天我们要提到的这个演讲呢， 和一般的 乍听上去很丧， 对，因为一般这个大学毕业了以后，校长都会告诉你，大学是帮你磨剑的地方， 对， 然后你应该仗剑走江湖了，祝你一路好走，一生平安，是吗？祝福你在未来的路上越来越好了。 对，就是总是会给大家一些信心嘛，然后让大家比如说你要相信自己，对吧，你要这个要去改变世界，对吧， 对， 大家都是一些这样的祝福。但是在美国的这个是大学还是高中呢？ 大学， 好像是大学，对吗？然后这个他们请来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 大 法 官 叫 John Roberts。这个人在中国没有什么知名度，但是在美国据说还是一个名人呢。 这是政界名人是吗？政法界的是吗？ 对，首先他是一个大法官嘛，然后他好像是美国、 两个世纪以来年纪最轻的、最年轻的一个。 对，就是200年以来啊。对吧，最年轻的首席大法官，这其实是非常高的一个成就了， 而且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对，非常高的一个成就。然后呢，他去了这个中学，是出席了这个卡迪根山中学的一个毕业演讲。那么当然他这个身份呢，不仅是作为这个首席大法官，同时呢他的儿子16岁的儿子也是在这个就是卡迪山根中学毕业 作为家长代表是吗？ 对。然后他这个演讲啊，就是一开始听上去还有点正常，然后慢慢的就走入了这个不正常 模式是吗？ 对， 灌 了 一碗毒鸡汤是吗？ 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这段非常夺人眼球的演讲吧。 Now the commencement speakers will typically also wish you good luck and extend good wishes to you. I will not do that, and I'll tell you why. From time to time in the years to come.I hope you will be treated unfairly so that you will come to know the value of justice. I hope that you will suffer betrayal because that will teach you the importance of loyalty. Sorry to say, but I hope you will be lonely from time to time so that you don't take friends for granted. I wish you bad luck again from time to time so that you will be conscious of the role of chance in life.And understand that your success is not completely deserved and that the failure of others is not completely deserved either. And when you lose, as you will from time to time, I hope every now and then your opponent will gloat over your failure. It is a way for you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sportsmanship. I hope you'll be ignored so you know the importance of listening to others. And I hope you will have just enough painto learn compassion. Whether I wish these things or not, they're going to happen. And whether you benefit from them or not will depend upon your ability to see the message in your misfortunes. Now, commencement speakers are also expected to give some advice. They give grand advice and they give some useful tips. The most common grand advice they give is for you to be yourself.It is an odd piece of advice to give people dressed identically. But you should be yourself. But you should understand what that means. Unless you are perfect, it does not mean don't make any changes. In a certain sense, you should not be yourself. You should try to become something better. People say be yourself because they want you to resist the impulse to conform to what others want you to be. 这个大法官刚刚放了这段视频，在这个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的一个字幕了。 字幕，对，没错。 但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 听众们 可能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那么我跟乐桃来跟大家来跟大家念一下他的这个内容。其实这个大法官呢是说，通常大家都会祝你们好运，是吧？那我呢，我想祝你们拥有苦难和不幸，以便获取更好的幸福。那么接下来呢，他就用一大段的这个排比句，就话语变得越来越毒舌了。他说他不会做这样做，是因为 有一些理由。第一个是因为我希望你不时地被人不公平地对待，因为你会知道公平的价值。我希望你会遭受背叛，让你受到 让你感受到忠诚的重要性。 嗯，他说我希望你时常有孤独感，让你不会把朋友看作理所当然的存在。那我希望呢，你有时也会倒霉，让你意识到运气的重要性，并且发现你今天的成功不完全是实至名归，而他人的失败也并不完全是活该。 嗯，我希望你的对手对你冷嘲热讽，这样可以让你认识到风度的竞争有多么的重要。 嗯， 我希望你时不时被忽视，让你意识到倾听他人的重要性。 嗯， 我希望你能够遭受刚刚好的痛苦，让你学会同理心。 嗯， 这些话说完了以后啊，惊呆了在座的所有的学生家长，没想到这个大法官的祝福如此的特别，却又如此的现实。 嗯， 就觉得突然觉得社会都黑暗了呢。 嗯，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段这个毕业演讲还是蛮震动我的。 嗯，就是人生不止有这个美好，就是大家都觉得哎呀，从大学校园出来以后未来的生活一定是特别美好的。 嗯， 但是呢他告诉你在社会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啊，生活的暴击啊。 嗯，生活的暴击。 嗯哼， 嗯，我们刚才那个放视频的时候还跟乐淘聊了两句，就之前奇葩说也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好像 是要不要感谢生活的暴击。 对，要不要感谢生活的暴击。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又让我想起了这个话题哈。 嗯哼， 其实我之前就是大家叫我大爽胖嘛，对吧。 嗯哼， 我之前是一个有的时候会给自己灌鸡汤的人， 嗯， 也会给别人灌鸡汤。我是觉得，嗯，我们真的要感谢苦难了，就是苦难会让我们成长啦，变成更好的人啦，或之类的。嗯，但是其实我看，了那个，就是奇葩说的这个，该不该感谢生活的暴击之后，我觉得，嗯，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高估了苦难的价值？ 我觉得是啦。说实话，之前呢，我觉得我们从小一直听的是，就是我们从小写的议论文啊，也都是，苦难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价值，苦难让你学会了什么什么东西，苦难会让你怎么怎么样， 挫折让我成长。 对啊，但是后来我想了想，谁闲着没事爱愿意受苦难啊？ 没有人愿意受苦难，但是，就我觉得这个大法官在这个毕业生的演讲上，祝大家去。就是他不是说祝福吧，他是说，愿你们拥有，对吧？愿你们经历过这些事儿，或者说他最后归结的那句是说，我希望你们遭受刚刚好的痛苦，让你学会同理心，就是说，他希望你经历的这些挫折不至于打垮你，同时呢，能够丰富你的内心，让你能够更好的理解别人，尤其是理解失败者。当然你自己也有可能有的时候会成为一个失败 者。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演讲啊不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更像是一种安慰。 安慰。 对，就是当你们受到了这种苦难的时候，安慰自己你可以学到什么什么什么。 嗯，乐淘是这么理解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给你到时候如果你真的遭受了这些东西，你会想到当年有一个人还这么跟我说过，然后哎，没关系了，这件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我得到了教训，以后不会了。就是一个宽慰自己的过程。哎， 我是觉得就是大家的这个网络上的评论是说这个大法官的这个演讲非常的毒舌嘛。 嗯， 但我觉得恰恰不是，因为这个大法官可能说的就是大实话。 嗯， 因为没有人能够说我这一辈子就不遭受痛苦，不遭受挫折， 顺风顺水是吗？ 对，就是很难很难。 嗯， 也确实是很难。所以他说的是我们都一定要经历的一件事情。 嗯， 那我们可能未尝不可就是从中提炼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嗯，其实我觉得看到了这个演讲以后啊，我突然想到了一段话，就是当年就是我们院长跟我们说的话。哎，我们院长跟我们说，就是说你们以后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我希望你们有一点，就是大学希望你们就学会这一点，就说永远不要失去从头再来的勇气。 哦，我觉得校长特别爱说这种话。 对啊， 就是 这是算是鸡汤吧， 怎么说都没错，你知道吗？ 但是我就觉得他说的也蛮对的。 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人最了不起的能力就是要从废墟中好起来的能力吧。因为这个去年奥斯卡有一部电影叫《海边的曼彻斯特》，它其实就是讲的一个没有办法从自己的苦难中走出来的人。然后他就是这个电影有一句核心的台词说，我就是没办法恢复，我就是没办法开心起来，难道我不可以这样吗？好像没有人去要求他们，对，没有人，也没有人有任何理由去要求他说你一定 要 振作起来或者怎么样。 但是看完这部电影，我反而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 嗯， 人最宝贵的能力就是 走出来，是吗？ 对对对，就从头再来的能力嘛。然后我毕业的那年，其实北大的校长给我们的一句话是，前面都一样，为什么我觉得校长会 校长说话前面都是一样了？ 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事儿、对吧？无论你在社会上经历了什么，你一定要记住三个字， 嗯， 不弯腰， 嗯。 我觉得这是有关乎气节， 我觉得还是蛮对，蛮有骨气，关乎气节的一个东西， 关乎气节的一件事情。那、不弯腰这三个字，我觉得就永远会印在我的这个 脑海里 ， 对，永远会印在我的脑子里。嗯、我相信，对于这一次毕业的这一批毕业生来说，就是在现场听了他这段 演讲 的毕业生 来说，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此生受用吧。 一定会，一定会受到非常非常深的这个影响。 嗯哼， 就是在现场听的那个感觉，和我们就是经过二次传播这感觉，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是完全沉浸式的，而且你的身份就是我即将要走入大学了。 嗯， 我即将要面对一个完全的未知，对吧？嗯， 你果然是大爽汤，你又开始灌鸡汤是吗？就是你又开始了你的鸡汤模式。 好了好了， 哎呀， 不了， 我觉得吧、 就是，那我现在来跟大家来一个反鸡汤。 嗯，不过我还是觉得，虽然说苦难还是有这么多的好处，不过还是祝大家一辈子顺风顺水啊！希望大家工作顺利啊，生活顺利啊，是不是？ 当然，我之前还在网上看过一个段子，是说，就是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个好朋友， 嗯， 然后就是家庭出身非常的好，然后、从生下来就衣食无忧，然后自己也非常的优秀，上了这个美国的名校， 嗯， 然后后来去了这个金融街，然后在投行，然后后来又娶了非常漂亮的老婆，然后这个女孩就 用赢家呀、 对，这个女孩就用非常传统的这种口吻去问他说，哇，那你这一路走来一定很不容易吧？ 嗯， 然后 说没有什么不容易的呀。 男孩回答他说，没有啊，我很爽的，哈哈哈哈。 对啊，我从小吃得好，喝得好，然后自己学得也很开心，玩得也很开心、啊。 对，他很爽的，所以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祝福大家有这种很爽的感觉。 嗯 嗯，但是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记起这段演讲。 对，一定要记得，还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二条有意思的消息。 嗯，说中国的挖掘机大队在外国刷屏了、外国的网友羡慕中国的速度，是为什么呢？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一直是外网上津津乐道的话题，比如说高铁、支付宝、网购还有共享单车。 嗯， 除了这些以外，中国还有一件东西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刷屏。 嗯， 这几天呢，外国网站又不淡定了，各国的媒体纷纷用大号的标题报道了中国南昌发生的一件奇景，就是我们所说的效率。在这个视频上展示了在中国200台挖掘机协同工作，仅仅用8个小时就铲平了一座立交桥。 用8个小时铲平了一座立交 桥。立交桥， 这是发生在温州的一个事情，然后在这个是吧？ 嗯，是江西。 江西的一件事情，然后在美国刷爆了人家的这个社交平台，对吧？ 对， 我们来看一看， 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视频。 就是、当时的是两张图片， 嗯、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当时这个20多架这个200多台挖掘机 是如何同时作业 的一个场景、还是在晚上， 嗯， 对吧？然后这个灯光还挺漂亮。 让我突然想到了一句广告词， 嗯， 挖掘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 好， 突然想到了唐国强的样子，是吗？ 此处我们给某个学校做了一个广告， 哎，记得要交钱了啊。 嗯，那么其实这个图片呢，也是在美国的这个网站上非常的这个火爆了，大家都是国外的网友们非常的震惊， 就是说国外的效率还是蛮低的，他们也是蛮不满意自己国家的这个效率的。 对，我们来听看看这个就是国外的这个网友们的一些点评哈。这个英国的网友们说在英国说搞个800米的自行车道都要花3个月， 火。 嗯，然后还有人说把他们弄到英国来搞定我们的这些破路 是吗？在有人还说在纽约要花2年的时间。 哦，真的，我记得我去英国的时候，就当时好像路过一个就是桥吧之类的，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地陪就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已经修了2年了。 天哪，这是什么样的工作效率？如果在北京的话，绝对不会有一个东西修2年吧？ 对，我觉得就别说2年，2个月就所有人都已经不能忍。 对啊，就像前两天这个，京通快速在修路吧，然后大家就是每天晚上12点以后，然后都会堵得非常的非常的堵，然后但是经过了一个星期就已经修好了，就非常的快，我觉得效率还蛮高的。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跟这个就是。 国家的发展的阶段不同有关，可能就是中国之前一直是在比较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可能国外呢就是他们这种建设大规模建设可能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所以可能他们的这个工人呐、这个效率啊 就 是都已经 低的， 真的是非常 还有人说在美国为了补地上的一个洞要花2年多的时间，在路上呢有了一个洞，然后30多名官方人员跑过来评估检查，然后声明对地上有个洞，然后就走了再也不管了， 然后还要再找某有关机构去补这个洞，对吧？ 对。 那么说起这次的这个200个挖掘机同时作业，那么国外的媒体呢还不仅仅从这个吃瓜群众的这个角度去围观啊，他还说说按照通常的施工作业的方式，说移除这样的一座立交桥起码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 好几个月的时间。 而这样集中的几百台的挖掘机依靠良好的协调配合同时作业，那么将时间缩短到8个小时，确实是一个让人惊艳的 工 程 习惯。就是一 个工作日嘛。对对，而且它确实是有技术难度的， 就是我觉得市民应该也会蛮懵的，第一天晚上睡觉之前然后还是有一座桥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桥去哪儿了， 愚公移山故事的最后一天是吗？ 对啊， 而且说这个 神仙搬走了是吗？ 就是不仅仅是需要人力和财力，还需要一个优秀的团队，进行这个高效的 协同工作， 配合以及执行，这些其实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难度的， 没错。 那么这次的这个立交桥的这件事儿，应该说我觉得不是第一次让这个国外的人感觉到我们中国的效率了，对不对？ 对，还是我大中华比较厉害呀。 对，然后其实在这条消息里呢我也看到了，就是国外的小伙伴对于中国有一个新四大发明的这样的一个评价。 对，新四大发明我刚才看到了还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是高铁、 支付宝、 网购和共享单车。最近朋友圈里面还有一条信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就是说共享单车已经开，就是去到了英国 曼彻斯特 、然后很受当地人的欢迎。 哇，这个当地的小伙伴都嗨爆了， 是吗？ 对， 就每天所有人都在骑自行车然后拍照自拍， 就各种刷屏啊。确实是，之前我们也说了，这些中国的这个新科技呀、还有这些一些新的创业的公司，确实是在不仅是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也在影响更多的人的生活。 没错，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有趣的资讯。说小夫妻逃离大城市，仅花了60000元在森林里造了300平方米的家。说陈如萍和丈夫黑土啊，确定不是赵本山吗？是一对认识了3个月就闪婚的小夫妻，在2016年他们决定逃离大城市，回到黑土的老家福建的招安，在一座树林茂盛的小岛上安家，有点鲁滨逊漂流记的意思，是不是？ 对，其实这种消息我们就是也不少听了，对吧？我们离开了大城市，然后自己去造了个小木屋或之类的。但是他们是给自己在森林里建了一个300平方米 的 新 家， 确实挺让人羡慕的。我们一起来先看一看这对小夫妻的家长什么样子，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视频吧。 龟山岛现在大概只有30多户，以老人小孩居多吧，维持着10-20年前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想说要是能在这边盖一个房子其实也蛮不错的。我是在厦门认识黑土先生的，我刚从央美毕业，他是程序员，我们发现彼此的工作都可以在家里完成。从开荒到建筑落成总共只花了6-7万块，很多亲戚也都来帮忙。我和黑土呢自学了一些基础的木工技能，实地建筑面积100平左右吧，院子有200平，从外面看是3个线条明朗的方块，上面的阁楼是卧室。因为整体线条太硬，所以软装上我就尽量的柔和温暖一些，大面的玻璃是为了更好的采光，地板桌椅呢都是木头的，而且种植了大量的植物。家具上我会尽量的就地取材，工作台的台面用的是旧的榆木门板，建房时刚好村民在修剪荔枝树，砍了一些枝干下来， 我就把粗壮的枝干做成桌角，细枝就做成了客厅的灯架。我和黑土以及黑土的弟弟一起设计了这朵云，你靠近它，它就会亮起来，并且散发出植物香气。卧室窗外有棵树，早上6点左右，鸟儿就会准时地跑到树枝上，不停地啄玻璃。我和黑土过着老人的时间，5点起床，各自工作，在12点之前都尽可能完成所有重要的事情。傍晚尽量出门跑个步，大概10点左右就会休息了。我每次到雨季的时候，我就会想，哎呦，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但是一过雨季，只要阳光一出来，你就会觉得所有都值得。哇，我们过了多少人想过的生活，或者是我们已经提前实现了我们想过的生活的那种感觉。 大家看了这段视频之后，有没有非常非常的羡慕？ 突然觉得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有没有？ 而且整个的这个小片儿的这个画风就是那种绿色、 清新、 阳光， 没词儿了。 而且他们在家里甚至做了一朵云呢。 对啊，我觉得还很浪漫。 太浪漫了！ 你说叫一个黑土，本来这不应该是一个东北，就是对大汉的名字，结果他是个福建人，而且还这么的浪漫。 嗯，而且这对小夫妻就是能感觉到他们身上有一种文艺的气质，要不然也不会做出这样一件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种，你看从这个大城市里出来，远离这个大城市的喧嚣，然后自己开辟了就属于两个人一个很宁静的地方。而且这 个 房子，我刚才看到这个小片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开始自己动手啊，自己做啊，自己买材料，自己盖啊。 嗯， 我觉得是一个。自己动手又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过程。 嗯，真的是，总之呢，有的时候我们也惊叹于这个中国速度，对吧？惊叹于这个城市的变化。但是看一看这对小夫妻，这个小女孩也说，她说我们实现了多少人 想 实现的 梦想，对 对，也给我们一个。给我们画了个大饼吧， 有点卢梭的意思， 对， 是不是？ 好，卢梭是这个乐淘最喜欢的作家， 嗯，对，好了， 嗯，也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这样的田园梦哈，嗯，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然后养条小宠物啊什么的， 对。晒晒太阳，听听鸟叫。好，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8点57分，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 微 微 世界观。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桃，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嗯，欢迎大家回来。那么我们活力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也可以听的广播，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画面。 没错，而且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平台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互动，让我看到你们的回复。 找到这个花椒平台的活力九八二的房间，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大家在刚刚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这个封面的时候，也看到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在最后的这半个小时的时段呢讨论一个话题，叫做电视剧究竟会不会取代 超过电影 啊？不是取代，是超过电影。那其实这个话题呢，是我和乐桃都特别感兴趣的。 对，没错。 因为我知道乐桃也看很多的这个剧， 各种各样吧，反正什么都看吧， 什么都看， 打发一下无聊的生活，是不是？ 我们现在都不叫看剧了，叫刷剧。 刷剧，对， 刷剧，对。前段时间这个日剧《深夜食堂》也被我们本地化了，改编成了中国的这个《深夜食堂》。 最近好像要上了。第二部的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 深夜食堂啊，电影版啊， 电影版啊， 中国版啊， 不，当然是日本版，当然是日本版， 这我就放心了。 第二部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那首先呢，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这个疑问，就是说电视剧会不会超越电影？是因为就是这些年，在美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制作工业已经 非常的 流水线吗？ 非常的成熟了， 这是一个模式的。 对，然后呢，这个电影工业也带来了极大的这个商业的价值。 嗯哼。 但是这些年反而电视剧开始有一个、 就是、开始火了起来，发现美剧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让大家接受了，耳熟能详、哎、 对，开始有一个后起之势了、嗯、就是我们搜索了一下，说有一个这个在美国非常火的、 有一个美国非常非常火的剧，就是纸牌屋呀，还有女子监狱啊，这些风靡的剧，然后 95% 都是付费的用户，然后用户已经超过了1亿， 而且其中95%都是付费的用户。 没错。然后电视剧呢，就是在娱乐业嘛，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一个月以前呢，出品了这个被解救的江格国王的演讲，一些电影而出名的维恩斯坦影业宣布将投入更多的资源开发基于真实事件的电视内容，比如说《月光男孩》啊，《好时光》啊，背后的公司 A24。在被问到是否会把重心放在电影的时候，也回答：我们的目标是制作优质的内容，这些优质的内容呢，包括但不仅仅限于电影、电视节目也会涉及。 因为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个电视剧吧，一拍就那么老多集，对吧？然后呢，就大家可能对这个电视剧和电影有一些分别心，就会觉得电影好像高级那么一点点 、 然后电视剧呢好像就是稍微有点 low 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现在随着这个拍摄啊，画质啊，现在电视的拍摄画质也已经提升上来了。 对，尤其是这些美剧啊，还有英剧，就是他们电视剧的这些画质，这些制作的精良的程度一点都不亚于电影。 对，没错。而且呢，它的这个时间上一般是40多分钟一集左右嘛，然后它是一季一般又是12集，大部分都是12集了。然后加起来以后，每一季每一集都会给你留一个悬念，它不像电影必须要在2个小时或1个多小时之内给你完完全全的讲完一个整个故事。 对， 它每个星期一播，然后每个星期给你一个悬念，你总会想这一个星期你的心里都过不好。 而且其实就是我们其实简单的想想就能想明白这个逻辑，因为你比如说你拍一个电影，对吧？你最后制作出来的比如说是一个100分钟的电影，那你可能会搭一个景，搭很多景，然后耗费这个小半年或者甚至一年多好几年的这个时间。你这电影拍完了之后呢，这个景就不能用了，对吧？但是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叫权力的游戏， 对吧？ 那个英剧好像是，就他那个景别也 美剧 哦，美剧，他那个景也非常的复杂，对吧？ 对， 非常的复杂。 具体内容都在冰岛拍摄的嘛？ 对，然后服装也很复杂，化妆也很复杂。但是他之所以做成电视剧了之后呢，就是相当于他摊平了每一集的这个 时间，拍摄的时间 还有成本，还有成本，因为它这个景搭好了就 可以把战线拉长了，是吗？ 对，你搭好了，你可以多次利用。 现在甚至在冰岛这些这个他搭的那些场景，还有他取的那些场景，都已经变成了旅游胜地， 变成了 非常的漂亮， 是吗？ 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从商业价值上来说，电视剧它的制作周期，就是。这个周期其实是变短了。 现在电视剧的制作一般都是一周，就这周在制作，然后下周就开始播。 对，那一些情景喜剧可能就更短，然后它的成本呢，就是我们摊平到每一集的成本一定是下降的。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做破产姐妹，还有生活大爆炸。 看过。 这些情景喜剧就是他们的成本非常的低， 非常低。而且你说那个房子搭起来就可以， 就是只是租一间公寓就 够了。生活大爆炸已经有好多年了吧，7、8年有吗？ 对，现在有8季了吧。 对，所以说这个成本是极大的下降。那么这多种原因吧，就会导致一些大导演、大编剧 开始转向这个电视剧。 对，他们对于这个之前觉得这个好像电视剧比电影就是低人一等的这个心态，也有了一个改变。 没错， 很多的这个知名的大导演也会觉得，我拍一拍电视剧吧，然后一拍。 没准火了呢，是不是？ 一拍就停不下来了，就说，据说有一个大导演说我以后再也不想拍电影了。 这个演员我估计他们想拍电视剧的心理也可以理解了。你像演电影的话，可能只是红极一时，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会被大家淡忘。但是电视剧呢，每周我都出来见你一次，是不是？ 对， 电影你看完了以后，你一般大家不会再买第二次电影票再看一遍。然后但是电视剧呢，你这周看完了以后，下周还得再看一集，然后每周都能和大家见面。 应该说就是电视剧，我们现在都在讨论 IP 嘛，对吧？就是一个电影能带来一个好的 IP 当然，但是 就是很难。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可能只有前二十名的电影才能够盈利，或者说做成这种现象级的电影。 没错。 但是一个好的电视剧，它的这个 IP 就可以延续非常多年。 非常。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生活大爆炸》呀， 啊， 《爆肝姐妹》啊， 嗯， 这些都是可以延续非常非常多年的。而且现在不仅仅是美剧啊、英剧啊、日剧，对吧？就国内的电视剧也开始走这种路线了。 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啊，就像这一段时间的《欢乐颂》啊。 对呀，啊，《欢乐颂》其实走的就是这个路线，嗯，对不对？ 对，没错。我觉得《欢乐颂》的这个拍摄也是让大家非常的喜欢。 嗯。 而且前一段时间特别火的，比如说《伪装者》、 《伪装者》、 《琅琊榜》这些电视剧，我觉得中国电视剧也是非常的好啊。 包括之前的《甄嬛传》，对吧？ 嗯哼， 也都是这样。 我们有一个网友朋友跟我们说，成本是一方面的，还有呢，就是受众群有差异。 嗯， 美国电视评奖部分，午间剧和黄金时段的， 陌上花发同学，请不要打错别字， 让主持人认不出来了，好吗？ 我们的就是换到这个新的直播间之后，其实大家的这个评论板已经这个字变得有点 小了。 对，然后希望大家多多的跟我们互动，然后长的短的观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对于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感觉。 嗯， 觉得这个电视剧会不会有一天会超过这个电影。 嗯， 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这个电视剧在拍摄过程中的优势呢，也可以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天平已经开始倾斜了。 倾斜了。 因为越来越多的资本啊，人才呢，还有观众都开始流向这个电视剧的这个市场了。 对，没错。嗯，我觉得观众也是，我觉得电视剧啊一般可以在家里看。 嗯， 电影呢你必须要去电影院，然后才能第一手去看到这个电影。 嗯， 但电视剧呢随着你不断的更新，你在家里可以找到一个很舒服的姿势，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就好了。 嗯，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爽的选择。 对，其实陌上花发说的这个受众群有差异，也是因为就是每个人他就是去消磨时间的这个时间段不 一样。 比如说我就知道这个日本有一种很特别的电视剧叫晨间剧。它每集只有10分钟或者15分钟，是在每天早晨大概是8点， 嗯， 或者8点半，就是跟微微一笑是同一个时段播出的。 那我们这也是晨间剧，以后我们俩是不是应该加点戏？ 可以。它是给谁看的呢？是专门给那些早晨刚刚忙完家务，送走了丈夫和孩子出门的那个家庭主妇。 是吗？ 家庭主妇其实也很忙的， 嗯， 但她就是早晨送走了这两位之后，她可以 送走了这两位以后， 对，她可以小小的歇息一下， 嗯， 然后就可以看一集晨间剧，然后就要开始准备其他的家务，嗯，准备午饭或之类了。所以就是这就是某一种类型的产生， 是不一样的， 都是跟有一个人 群 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关 的、 嗯，反正我是很看好电视剧了。 嗯，我也是啦。 嗯， 因为毕竟看了这么多剧嘛，然后现在大家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剧时间表吧，就是周几要看什么什么剧， 对， 周几要看什么什么剧，然后如果这周没更的话，心里还会很难过。 对，而且乐豪刚才说的也很对，就是去电影院里看电影，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一件，嗯，稍微有点耗费的，就比如说你得定一个时间， 对吧？ 然后你在电影院，你没有在家里那么随便了，在家里你想选择什么样的姿势都可以了， 对， 是不是？ 你可以各种葛优躺， 嗯，对，没错， 对吧？各种瘫， 嗯， 而且就是昨天晚上我去看了一个电影，也是到挺晚才回家的，就觉得有一点疲惫。 嗯， 但如果是刷剧呢，就是首先它长度上会短一点， 短一点，40分钟左右，而且你还可以快进嘛。如果你看不下去了，在电影院你怎么能快进呢？是不是？ 这种不尊重制作人的事情我从来不做， 一定要坚持看完每分每秒，然后一定要看到这个片子最后演员表都放完，然后才能走，是吗？ 嗯，那么今天在这个时段呢，我和乐陶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们俩 喜欢的、 很喜欢的这个剧。那可能有一些已经是有年头的了， 对，没错。 但是我不知道其他的一些小伙伴有没有看过，但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一些心得， 嗯， 或者是现在在花椒直播平台上的这个小伙伴们，你们有一些哪些喜欢的剧，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嗯，没错。 乐陶先来。 先跟大家分享一部英剧， 英国生产的 电视剧，叫做《黑镜》， 嗯， （Black Mirror）。 这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部剧。 就是我觉得这部剧，自从昨天晚上爽爽跟我说了以后，我就回家看了2集。嗯，我觉得真的是吸引到我，决定今天晚上回去继续刷。 嗯，就是《黑镜》这部电视剧，真的是我会。不能说逢人推荐吧，就是只要我和朋友聊起某一个话题， 一定要聊到这个剧，是吗？ 一定会推荐。就是我只要问他，我说你没看过《黑镜》吗？他说没有，你 一定要看 的。对，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嗯。看一看这个《黑镜》。那《黑镜》呢，其实是一部，我觉得它的题材是 我觉得应该是慢慢会越来越火的一个题材。他讲的是新科技， 新科技有一些黑科技出现， 黑科技对，说的或者是黑科技，而且关键他讲的是就是科技的这种快速发展与人性之间产生的一些很奇怪的关系。 对，没错，而且把这个人性的刻画真的是刻画到淋漓尽致。昨天晚上我看了这两集，我觉得对我的触动还蛮大的。 来说说吧，昨天看了哪一集对你的触动很大？ 其中有一集呢是在大脑里面植入一个东西，你的记忆可以随着你的眼睛就像放 PPT 就像放电影一样，然后你可以回放自己的记忆。 我记起来了，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眼睛后面有一个小的摄像头。 对，没错， 对，它就是跟你的就是植入你的眼睛的，然后你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它都会给你拍下来， 清清晰晰的拍下来，就像行车记录仪一样，有没有？ 哎，对，真的 是 这样， 就 是 有点那么个意思。 然后我们就叫活着记录仪，对吧？ 然后呢，可以拿通过手中的这个遥控器啊，回放自己的记忆。哎，我觉得这个很强，哎， 很强，很强。 考试作弊的时候可以用啊。 就大家听起来觉得很科技，但是，当然黑镜不会这么表浅的给你只是讲一个技术而已，他肯定讲了很多的冲突。有的时候把你的生活全部的一帧一帧的记录下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对，就相当于没有谎言。 没有谎言，而且 没有伪装。 人的选择性记忆其实有的时候在保护我们。 对，没错。 比如说我们能够 选择性的忘记一些痛苦的事情。 对，忘记一些背叛啦，忘记一些这个分离，对吧？ 对，当你所有的事情都能清清晰晰的记录下来，是个 对。而且你发现了一个就是好像之前你的就伴侣说的谎言的这个线索，你可以通过导这个 PPT 去把它 导出来，是吗？ 去找这个证据。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这样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之前我看过的一本书，说到了有一种病叫做超忆症。 超忆症， 超人的超，记忆力的忆。这个超忆症就是你可以记得，比如说现在是9:17:02，我可以记得我眼睛看到的所有的数字，然后一辈子都不会忘。 所以这是一种病。 对，这是一种病，但是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两个人有吧。 但我能够感觉到就得这种病的人是有多么的痛苦。 对，然后 他 们说他 不能失忆，对吧？而且他的大脑里一定是信息冗余的，就是信息过多的， 过多的。就是你可以就是所有的你不想看到的事情啊，就是你都要记得清清楚楚，其实也是个蛮痛苦的事情。 陌上花发说，古龙说了，人要想快乐就要学会遗忘。我觉得陌上花发说的特别对，古龙说的更对。就是选择性记忆其实是基因在保护我们人类的一个机制吧。 机制，没错，保护我们自己的大脑吧。 对，然后我记得乐淘说的这一集里，就是也是因为就是这个植入了这个芯片的这个男生吧， 男主角， 对，他最后也是失去了家庭，家庭破裂，然后妻离子散。 在这个剧的最后，他选择了把自己这个装置拿出来。 对， 他觉得遗忘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找了一个黑镜的预告片哈，因为现在黑镜已经出到第三季了，我觉得第三季是更棒。那大家看完这个预告片之后，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第三季里我觉得很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几集吧。然后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黑镜的预告片。 好。 You said you don't know how much time there is. What does that mean? It's important that you realize there is a small medical procedure involved. Sorry for a game? I didn't expect to find myself living in the future, but here I fucking well am. So you recently logged your first kill? Huh? And how did that feel? They filmed me. Filmed you through my computer camera. You ready? If we drill down into the numbers, you have got a solid popularity arc here. No one is this happy. A 2-year-old with a fucking balloon isn't this happy. It's when computers learn to outsmart man like women did years ago. You are so adorable. We're genuinely empathetic as a species. We don't actually really want to kill each other. Gotcha. This means fun. Or it should. 回来，刚才我们看了这个 黑镜的预告片，看完预告片以后，我觉得大家的演技都非常的在线，这是吸引我的一个点，哎，就是演员的演技真的是非常的好。 就我觉得现在不尴尬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对吧？那就是刚刚乐淘也说了他看的这个黑镜第一季中的一些这个 剧情， 精彩的剧情。但是其实黑镜的第三季应该是去年还是今年初吧，反正出的。然后我觉得第三季的黑镜就更加的与时俱进了。然后我选取两个我觉得就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这个两集吧，其中有一集其实就是他在嘲讽或者说在质疑我们现在这个社交朋友，就是社交媒体上的这种点赞的功能。对， 为什么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会有这个点赞压力。就比如说我发一个， 如果没有人点赞怎么办？ 如果我发一个我觉得特别得意的事情，但是没有人点赞，我好像就觉得有点打脸， 尴尬， 对，有点尴尬。然后他就会把这一个点放大，就是每个人都会去社交媒体上去刷这个存在感。那如果我们把这种点赞和你整个人的这种受欢迎程度和你的这个个人信用体系结合起来会怎么样？然后《黑镜》第三季里面的第一集，其实一开始讲的是一个特别温馨的故事，就是讲的两个闺蜜，其中有一个要结婚了，然后另一个呢就准备去参加这个闺蜜的 婚礼。 然后呢，但是要去参加她这个闺蜜的婚礼，你必须得受到多少个人给你 点赞、 对，就是你到那个时候在那个他设置的那个新科技的那个世界里，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和你受欢迎程度 有关， 而这个受欢迎程度就是你的这个接触到的点赞的数。比如说你去加油的时候，油价和你受多少个点赞有关系。然后 就是如果没有人喜欢你的话，你的油价很高，是吗？ 很高，对对对，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然后呢，这个姑娘总之就是经历了很多啼笑皆非的事情，结果后来她的这个点赞数就是跌到了一个谷底。然后她 没有人理她了。 对，当她赶到这个婚礼的现场的时候，她的这个闺蜜甚至不让她进门。因为他说我的这个婚礼上都是一些这个 就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人，点赞数很高的人， 都是一些成功人士，然后大家点赞数都非常高，但是我必须把你拒之门外。然后后来就是总之他就是这个黑镜呢，他就是会放大我们现在科技给我们人性所多加的一些东西，让我们多产生的一些情绪，然后他会放大这个点， 而且把这个人性的刻画真的是非常的淋漓尽致。 确实是，就是很 好剧，良心好剧给大家推荐一下。 那么刚刚这个陌上花发也说到了，说这个美剧《西部世界》也特别好，这部乐淘应该看过。 这个是应该是2017年最火的一部剧了吧？应该是2017年最火的一部，就是美国的科技脑洞剧。 脑洞剧，对， 就讲述的呢，就是巨大的游乐场。就这个游乐场里面，这个游乐场就是我们从小做的白日梦。就是你可以幻想自己是任何人。然后你在这个游乐场里面，所有的人可以满足你所有的要求。你可以去杀了他。你可以去享受自己的欲望， 就是， 你可以去花天酒地。他们全都是机器人，只不过做的和真人是一样的。但是直到有一天，这些机器人突然意识到了，我们是原来是机器人，就是我们的记忆原来每一天都会被重启。原来我们每一天是被这么对待的。就是有的机器人可能就被大家杀了嘛。然后原来我们的每一天是这么过来的。他们决定要反抗。 哎，真的让我想到了这个《楚门的世界》。 哎，有一点。 刚才陌上花发也说了，说《楚门的世界》加上 真人秀差不多。 大家现在看这些就是黑科技啊或者高科技的这些电视剧，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源于生活的。 对，而且源于大家的幻想嘛，就像刚才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你说这个幻想啊，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脑补能力， 脑补能力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 西部世界的 一个，也是一个预告片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Some of them are remembering, accessing fragments of previous builds. This is not a glitch. There's something bigger going on. You think you know someone? You don't know me at all. People come here to change the story of their lives. She is not like the others. This park seduces everyone.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fun, aren't we? Tell me, Dolores, if you did take on a bigger role for yourself, would you have been the hero or the villain? 哎，我突然发现这个我们这个网友说的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有哲理。哎，他说影视就是大家做梦， 带着大家做梦， 带着大家做梦，美梦或者噩梦。 嗯， 就是我觉得，就前两天冯小刚还说了一句话，就说这个拍电影其实是跟观众博弈的过程。 嗯， 我能吸引到你是我赢了，你来骂我是你赢了。 哦，真的这么一说还真的是， 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带你去做这个梦。 嗯，大家都说这个电影是造梦的工业嘛。 对，没错。 嗯，那现在电视剧呢确实也是比我们原来这个传统观念上的这种日常生活的，对吧，已经远远去超越了，有各种科技题材，有各种魔幻题材， 而且还有很多贴近生活的一些生活题材也比较受大家欢迎吧。 对，也有些生活剧。那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部，就是我很喜欢的，也是在去年很火的一部美剧。 嗯， 这部美剧有点小众，叫它英文名叫 This Is Us， 就是翻译成中文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或者叫我们的日子。 嗯， 就是这部剧呢在豆瓣上的星评非常的高，应该是9分加。 嗯， 然后我看了一些它的影评，说的也是在美国，就是出产了这么多各种，这个黑暗的政治剧，对吧？各种烧脑的科技剧 、 就在这种很累的剧的同时，这部生活剧突然间就受到 了 大家的欢迎。 对， 这部生活剧它其实就是讲的，就是三代人的故事，爸爸妈妈，然后他们的两个孩子，亲生的有两个是亲生的，还有一个是领养的孩子，以及这三个孩子和他们的下一代的故事。 嗯， 但是呢，全部都是用这种倒叙和穿插的方法来讲的，就是讲的也是他们的爸爸妈妈30多岁的时候的事儿，然后再穿插他们的孩子30多岁的事儿。 嗯哼， 就是。嗯，会让大家看到时光、年代 对比，有一个这样年代的对比。 对，然后家庭的那种温馨吧。 嗯， 就是这部剧看起来很暖。 嗯， 然后我身边有很多男生都跟我说， 都跟我说， 看完了《This Is Us》就特别想要小孩儿。 特别想生孩子了是吗？ 对，就跟当时那个中国就《爸爸去哪儿》刚出来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和那个影响力是一样的。 嗯，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看的剧，当然也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很好看的这个国产剧。那么也希望大家这个在今天上完班之后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 然后可以在周末在家刷刷剧啊，可以看一看我们说的这个黑镜啊，还有这个刚才爽爽推荐的 This Is Us。 对，那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的周末。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那我们拜拜啦。 拜拜。 哎，sabes que ya llevo un rato mirándote